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4日，卫生署调查指中小学生超重情况持续，低年级小学生视力下降。上月住宅买卖注册宗数按年升约 17%， 2023年全年则创新低。基管局发行40亿港元债券，超额认购超过两倍。伊朗东南部发生两宗爆炸案，过百人死亡，政府宣布周四为全国哀悼日。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一月四号星期四的朝头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继续有千禧年代。今朝有张凤平在这里提醒大家，嚟紧呢一个星期六咧，朝早10点香港电台就会举行众言堂，主题就是财政预算案咨询。到时咧会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亲身嚟到，就系听下市民对于财政预算案有啲乜嘢谂法嘅。如果大家咧都想出席今个星期六的众言堂嘅话，而家开始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话俾我哋知咧，登记留位，咁今个星期六咧就可以直接向司长啊发表你对于财政预算案各个范畴嘅期望同埋意见啦。咁讲开经济嘅问题咧，都见到近日啊区议会嘅任期入边咧，其实而家本好多区咧都已经系先后开咗第一次嘅大会啦。以前咧同样都包括系筹办一啲活动去推动地区经济。前日咧见到由尖旺区议会开会，佢亦都有讨论到点样去推动地区经济，有啲咩活动嘅。如果真系要去讨论咧，或者去举办一啲嘅同地区经济有关系嘅活动嘅话，各位市民，你哋会有啲乜嘢嘅想法咧？你觉得做啲乜嘢，你个区系比较适合咧？可以打嚟1872311发表你嘅意见。而我哋电话旁边咧，今朝早请嚟由尖旺区议员、由尖旺区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主席叶傲东嘅。早晨，叶傲东。 早晨，主持人。 早晨，不如先问一下啦，嗱，喺前日个会上面，各位议员嘅意见系点样嘅咧？嚟紧真系话由尖旺区推动地区经济，有啲乜嘢谂法？ 成個提振經濟工作小組咧，遲啲就會開會啦。咁喺剛剛舉行嘅油尖旺區議會度咧，其實都提出咗一個初步方案，係可以考慮同埋去落實嘅。咁我諗最主要幾個點咧，第一就係會有一個尖嘴夜繽紛啦，透過可能喺柏麗大道或者尖沙咀一帶咧，都係有一啲打卡嘅熱點，有啲發光嘅藝術裝置，希望吸引到唔同嘅市民咧，或者旅客去到嗰度打卡。當然呢個係吸引佢哋嚟到我哋個區啦。咁我哋仲有一系列嘅配套，譬如我自己都好提倡嘅，就係可能係會有啲文化歷史嘅導賞團，等我哋嘅遊客啦，或者係居民，亦都更加好咁樣了解到我哋當區嘅一啲情況，從而再配合可能一啲商户嘅優惠咧，去提振經濟咧。 我見咧，其實你哋都有唔少嘅其他嘅活動添嘅，即係包括情人節元宵咧，就喺啲區內嘅特色街道擺大型嘅心形氣球裝置啊，希望啲人嚟到打卡啦。又或者咧，就係有啲夜光龍啊、街頭音樂表演啊等等啦。其實呢一啲嘅意見咧，係即係議員係按住地區嘅嗰個特色嚟到去提啊，抑或是其實專員都有佢嘅意見定點樣噶？ 我諗呢個係雙方大家即係經過溝通協商得出嘅結果嚟嘅。喺開初，因為我哋區議會啱啱就先至即係第七屆啱啱先開工啦，叫做咁當然係區議會主席係會有一定嘅意見，可能係拎咗出嚟拋磚引玉，跟住咧而我哋嘅議員同事咧透過喺內務會議啦同埋正式會議上面咧，亦都提出咗我哋嘅意見。所以我諗而家拋出嘅方案咧，係糅合咗議員同事同埋區議會主席嘅一啲意見嚟嘅。 咁由主席佢提出嘅嗰啲諗法同議員再去磨合嘅時候，你有冇留意到大家嗰個可能嘅側重點啊？會唔會有唔同嘅咧？ 側重我諗大家嘅目標好一致嘅，就係都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無論係本地嘅居民或者係外地旅客咧，在我哋當區消費提振個經濟啦，因為大家都睇到而家嗰個經濟的確有一個下行嘅壓力，如果我哋再唔做少少嘢， 希望可以改善的话呢，这个是令人担忧的。 有没有说即是希望呢做了这些活动是吸引到多少，即是你讲的是当区油尖旺区的居民或是其他区的居民都来到，还有游客那里有没有一个预估大概有多少人是吸引到过来的？ 暂时我们未有一个即是评估的或者目标的数字的，但是我们不论是外地的旅客或者即是当区的市民或者是其他区的居民呢，我们都是我们的目标，即是潜在的目标对象啦，可以话系。咁我哋都希望吸引更多嘅人嚟到我哋油尖旺区，即系亦都重回翻即系昔日嗰种即系繁华啦。 你觉得油尖旺区嗰个嘅特色啊，或者吸引力有几大咧？因为我见到传媒咧都做一个整合，就发现其实好多区咧都要去做一啲嘅活动嚟到提振区内嘅经济啦。亦都咧，大家啲活动都有啲部分都几重叠噶，譬如夜光龙咁样，都有几个区都有提出。咁油尖旺区有啲乜嘢特色，同埋点睇呢一个大家好类似嘅状况咧？ 我谂个别区都有即系结合当区自己嘅本身特色啦。以夜光龙为例啦，其实我哋喺每年即系过去有个喺旺角道亦都个大角咀庙会嘅活动啦，咁系喺大角咀庙会嘅晚上咧，我哋亦都系冇夜光龙，系都系一个好大型嘅活动嚟。咁我哋即系留意到呢个冇夜光龙嘅活动系吸引到唔少嘅游客啦，或者系居民咧都会即系嚟到影相啦，甚至系去参加呢个活动。咁所以我哋亦都将冇夜光龙呢个活动咧放入今次呢个提振经济嘅计划里边。 但系呢个可能同其他区都好似喎。 我谂再结合翻地区一啲特色啦，所以我自己都比较提倡就系咪有一个可以因应油尖旺区而家有一啲好古即系、就是、比较旧式嘅商店啦。亦都有可能一啲信號山公園啊，或者一啲有我哋當區特色嘅文化歷史底韻嘅一情況，可以透過導賞團讓大家先了解明白到我哋油尖旺區嘅特色。再透過一啲經濟活動去提振咯。 因為咧，即係都見到有學者其實個擔憂咧，就係會唔會資源重疊啊？見到咧各區嗰個嘅可能搞活動嘅時間差唔多啦，大家各區咧又有啲活動都比較類似啦。咁呢度會唔會唔夠本地嗰個消費力啊？或者大家其實可能即係供過於求添？你又點睇咧？ 長遠我諗而家係七個叫做拋磚引玉嘅初步建議啦。咁我諗下一步嘅工作就係工作小組會盡快開會去即係深化呢啲建議。咁當然我哋亦都會考慮唔同持份者嘅意見，包括點樣可以即係避免資源有重疊嘅情況啦，或者係點樣真係可以突顯彰顯到油尖旺區嘅特色，呢個係我哋下一步工作嘅重點。 咁嚟緊會唔會跨區協調啊？ 暫時未有呢、這個不過我覺得如果有一啲計劃可能是可以好比較大型的。其實過去在很多年前，我哋區議會亦都有不同區議會聯合，可能舉辦一些活動嘅。咁如果我哋發現有一些活動是可以透過跨區去即係做大個餅或者加大個協同效應，我自己作為工作小組主席咧，係非常歡迎的。 你覺得政府呢方面有冇啲支援啊，或者協調的功能可以做到嘅，幫到手咧？ 啊，當然啦，這個計劃要成功，我想是透過政府不同部門、商界和民間可能就是區議會來的，三方協作才可以做得好的。所以我想政府的角色就是不同部門也都要真的落力參加，民政處好或者區議會主席就作為一個協調的角色，真的協調好部門。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到舉辦的活動呢，在現時的法律框架之下，可能都會有一些掣肘的，那可能就要到時即依賴就是政府各部門協調和拆牆鬆綁，我們才比較容易去落實到一些計劃。 剛才都聽到呢，即譬如剛才你說到話是推廣區內文化或者本地的特色啦，但是對於提振那個地區經濟，你們預估的作用有多大，是不是真的做到呢？ 這個是幾步走的。第一步就是要讓大家認識了解到或者吸引到我們的旅客或者居民去參加我們活動，即透過他們來到油尖旺參加活動呢。我們第二步就是剛才都講過了，希望有三方協作， 可能商界嘅持份者可能透過啲唔同嘅優惠啊，或者再唔同嘅計劃去吸引大家嚟到呢度消費。咁我諗係成個計劃係一個整體去睇嘅。咁文化歷史嘅導賞或者一啲活動，只係一個引子，希望帶到啲人嚟到我哋當區。下一步仲要係有啲經濟活動嘅支持咧，先至可以成事。 例如有啲咩經濟活動？ 暫時我哋仲未同我哋嘅即係商界持份者去溝通，我諗呢個未可以講到住。 嚟緊會唔會可能個目標都係即係可能商界或者商户要提供啲優惠，先至能夠配合到你哋嗰啲活動？ 我諗要同佢哋去溝通，點樣嘅模式令到佢哋有生意做，有更多嘅人流，亦都可以令到消費者係吸引嘅。我諗呢個就係一個雙向嘅過程。如果純粹如果要佢哋淨係提供優惠，最終佢哋冇得益，呢個亦都唔係我哋嘅初衷。 最後咧都想睇下，因為見到油尖旺區咧都有區議員有講過話，譬如女人街咁樣咯，都係其中一個你話長遠可以係去做一啲特色街道嘅地方。咁但係咧，佢哋賣緊嘅啲嘢嘅局限就多嘅，就話只可以賣30類嘅乾貨嘅啫。呢啲其實需唔需要喺政策上面拆牆鬆綁咧？ 呢樣嘢我其實我喺較早嘅時間咧，亦都同翻門即係食環署啦。甚至我亦都同我哋財政司副司長何偉倫建議過，係可以特色街道上面，呢個係唔止女人街嘅，我哋區裏面嘅特色街道包括咗女人街、花園街、廟街、寶靈街等等，係咪喺個售賣嘅貨品上面咧，係可以有一啲叫做佢哋喺一個可接受或者可控嘅範圍之內咧，亦都可以即係售賣一啲更具吸引力嘅貨品，或者更與時並進嘅貨品，呢個都係我嘅目標嚟嘅。 而家有冇初步預估嚟緊啊？短中長期啊，要喺推動地區經濟上面用幾多開支啊？ 暫時未，因為我哋都要即係個工作小組正式開會，我哋透過會議再拎一啲計劃出嚟咧，先至可以估算到嗰個 budget 咯。 好啊，多謝曬你。頭先啱傾過咧，係葉傲東啊，油尖旺區議員，油尖旺區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主席嚟嘅。咁大家對於咧，而家暫時有幾區嘅區議會開會之後咧，都話會搞唔同嘅特色活動提振地區經濟喎。你哋點睇佢哋嘅建議咧？咁你同埋你哋如果真係覺得喺地區入邊要搞嘅話，咩時間搞好啲啦？搞啲咩活動會好啲咧？可以打嚟1872321咧，同我哋傾下噶。電話旁邊咧，請嚟另一位嘅嘉賓啊，有幸。大市场学系助理教授邝嘉琪喺度，早晨啊，邝嘉琪。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 你好。 系先问问你，对于咧，即系而家各区啊，都有一啲嘅建议去提振地区活动啦。你睇到有啲乜嘢嘅特色啦，咁咧值得关注嘅地方咧？ 我其實好擔心會有機會會唔會有出現資源重疊呢個情況咯，因為香港始終一個好細嘅地方，如果我哋將嗰個嘅經濟活動咧推廣到落去即係個地區層次，即係個18區咧，其實每一區都係相同嘅即係商户啊，唔同嘅商場都係嗰啲嘅商户，其實好難有一啲乜嘢嘅特色啦。當然我明白每一個區有佢自己一啲所謂嘅地標啊，譬如深水埗我哋有黃金電腦廣場啊，東區可能有新光戲院，咁但係嗰啲地標可唔可以轉成一啲嘅經濟活動咧？我有啲嘅擔心咯。 點解話嗰啲地標轉唔到經濟活動嗰、那個即係詳細啲可唔可以講下？ 即係咁講，頭先阿葉生都講到啦，譬如話女人街啊，嗰啲特色街道仲可以變咗一啲夜市咯。咁但係譬如話你有個嘅商場啊，咁你點樣令到個商場變成一個嘅所謂一個嘅活動嗰個嘅聚焦點咧？唔容易啊，因為你仲要同當地嘅譬如商家啊、業主啊，大家去溝通咯。而且唔同嘅業主其實佢自己嘅租户咧。都係差唔多啊，所以呢個都係我成日講，其實香港嗰啲嘅商場啊，或者街鋪嗰啲嘅商店，其實都係差唔多類型嘅經營者啊。 即係呢個就係從嗰個嘅本身個嘅限制上面啦，即係講緊個商鋪嗰度。咁但係你而家睇緊觀乎幾區佢提出嚟嘅嗰啲意見上面咧，呢啲係咪都係一啲值得參考嘅方向咧？你覺得？ 我當然覺得呢啲提議係好嘅，即係呢啲咁嘅我哋所謂叫做 initiative 咧係好嘅。咁但係要將一個嘅概念慢慢演變成一個計劃，甚至係可以即係帶動整個經濟咧，我覺得 要花一啲時間咯，即係一個概念上係好嘅，但係咪真係八個區每一個區自己各自去做咧？當中有冇一啲嘅所謂嘅啊？我哋叫一啲嘅協調啊，或者有冇啲嘅主題啊？甚至我哋可唔可以翻翻上去香港整個香港，唔好逐個逐個區去做？咁我覺得會更加散咯，喺翻香港整個城市嚟做會比較好啲咯。 你覺得點樣？可能即係有冇啲具體啲啊？點樣做可能係一個比較合適啲嘅方法咧？ 我諗其實就每一個區都可以參與嘅，但係應該有一個嘅統籌，譬如話每一個區有咩嘅特色，咁可唔可以再將呢啲特色演變成香港一個即係可以吸引到遊客嘅，或者甚至可以鼓勵到本地嘅消費者多啲喺翻香港消費呢一類型嘅嘢咯？即係而家可能提出我喺每一個街道，我去安排一啲夜市啊。或者係我譬如有啲許願樹嘅我哋可以吸引多啲嘅本地嘅市民嚟欣賞嘅。咁我覺得似乎冇咗個主題啊，好散啊，各自各自咁樣去做咯。 咁就住而家佢哋提議嘅，譬如日期啦，同埋個活動形式方面又點咧？因為見到都有三區啊，其實都話農曆年前後喺潭公蛋咧就做呢個夜光舞龍啦。咁亦都有唔止一區區議會主席曾經提出過話夜光許願樹等等嘅。咁呢啲你又點睇咧？ 我會覺得如果每一個區都係大致做呢啲，譬如許願樹啊，咁呢其實有冇足夠嘅即係參與嘅市民呢？即係市民可能去咗呢個區，就未必有咁多市民去第二個區。當然我哋可以吸引其他嘅遊客，咁但係我哋點樣喺度用個區嘅資源啊？點樣可以宣傳俾到海外嘅遊客呢？咁所以我就話要有個統籌，翻去香港整個城市嚟做會比較好啲咯。 其實喺個統籌上面，如果真係有個咁樣嘅統籌啦，跟住同啲商户去夾嘅時候，你覺得有冇一個優勢喺度嘅咧？或者會唔會有比較好啲咁去做呢？因為我都見有唔少人都提議就話，其實你就算做打卡啊，或者做乜嘢嘅活動都好咧，可能都係要同商户去協作，佢哋有啲優惠，咁可能就容易啲吸引遊客嘅。呢方面你覺得係點？ 我覺得當然啦，你有啲嘅優惠咧，可以好快脆帶動一啲嘅短期嘅人流嘅，始終有一啲嘅所謂著數啦。咁但係長遠嚟講，我哋唔能夠淨係靠呢啲優惠去吸引一啲嘅所謂嘅遊客啊，或者本地嘅消費。一定我成日都會強調，一定有個主題，有個目標，即係有個分喺度啊。咁你先可以營造到，譬如話深度旅遊，其實一個好，我哋要諗下點樣可以令到深度旅遊可以繼續持續啊，或者帶嚟無論係嗰個消費者啊，或者個商家有啲咩嘅好處咯。咁頭先講到嗰、那個協調啦，其實我一度都咁講，其實喺每一個區，其實嗰啲嘅租户嘅組合其實好相似嘅。咁佢咪變咗好似每一個區之間，大家變咗個競爭咯。咁其實唔係咁容易咯，我覺得。 嗱，講起深度旅遊咧，頭先葉浩東都有建議嘅，就話有啲文化歷史嘅導賞團嘅。咁其實要詳細啲咧，就係譬如去遊覽啊，尖沙咀嘅上後山公園啊，旺角上海街嘅群畫鋪啊等等呢啲特色嘅商户。咁呢啲係咪一啲有吸引力嘅方向咧？同埋呢個又會同譬如提振經濟方面個關係有幾大？ 我覺得呢一方面咧，會有一啲嘅趣味性嘅，即係始終去睇翻啲信號山啊，即係比較不時咗一啲嘅景點啦。咁但係唔係淨係純粹帶一啲遊客啊，或者係消費者去參觀咯。我諗都係要有個整體嘅安排，譬如你有背後歷史一套咯，唔係淨係帶佢去嗰度睇，睇完咁之後係點樣咧？或者睇之前我哋有啲咩嘅準備嘅工作，可以令到佢哋即係提升咗佢哋嘅興趣去參與呢啲嘅活動啦。咁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第二就話呢啲活動係咪真係可以幫到當地即係所謂嗰個區嗰個嘅經濟呢？其實我又會覺得唔係咁容易咯，反而你會多咗話題，多咗人流，咁會係比較容易，即係個地方旺咗啊，帶動翻個氣氛咯。但係咪即時會產生一啲好大嘅經濟效益呢？我覺得唔係咁容易咯。 其實油尖旺區咧都有啲長遠啲嘅計劃㗎，譬如講話女人街啊、廟街啊呢啲可以即係長遠啲去再做活化。不過咧頭先都問到葉浩東，即係佢哋可能有個限制啊，就係譬如賣嘅物品種類方面，女人街嘅話只係賣30類嘅乾貨嘅啫。呢啲其實係咪需要政策上面可能要有個協調先至能夠長遠發展？ 所以呢個就我贊成要有一個統籌喺度咯，即係每一個區你自己即係講得唔好聽啲，好似單打獨鬥咧，其實你好難做到嗰個所謂嘅一個協調，即係嗰個協同效應嘅。譬如頭先嗰個例子，譬如女人街賣個乾貨跌十卡30種，咁你又要相關嘅政策或者係相關嘅政府部門去一個放寬先可以做到咯。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地區上嘅組織好熱心去當地嗰個嘅社區嘅活動係好嘅，但有時有啲嘅 而係大家一齊去組織嚟，先至比較容易實行到咯。 其實喺你個想像入邊咧，如果你話大家要協調，要有一個組織，要有一個主題，可能要有協作喺度，係點樣分嗰個區域咧？係用區域嚟分咧，定係用主題嚟分，定點樣？可唔可以詳細啲呢個？ 我會覺得用主題嚟分會比較好啲，因為可以有啲跨區性嘅合作啊嘛。因為未必某一啲嘅主題局限喺嗰個區噶嘛，或者區同區之間其實就係可以喺嗰個主題之間可以連接佢咯。咁所以我覺得未必一定需要從呢個而家我哋十八個區嗰種嘅分區嗰種形式去做嘅，反而我成日都提議係用翻香港整體香港作為一個城市一個活力之都，我哋點樣去做一個定位啊，或者點樣去部署會更加適宜咯。 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其實仲需唔需要區議會嘅參與喺入邊咧？呢度？ 我諗區議會係其中一個份子係好需要嘅支持咯，即係話其中我哋成日講我成日講就話要協調，其實佢係其中一個嘅持份者嚟嘅，佢必須要去合作啦，或者去參與啦，咁先能夠令到我哋整體嗰個嘅事情會做得好啲咯，即唔能夠話啊呢、這個就係區議會咁啊，區議會做曬，我覺得唔係區議會可以牽頭，或者未必牽頭嘅，即係佢可以提出，咁其他嘅持份者啊、商家或者係政府啊，都可以一齊參與去做好呢件事情咯。 好，多謝曬你，邝家琪。 唔該曬 ，OK。 邝家琪咧就系恒大市场学系助理教授嚟噶，啱啱咧就讲到话各区嘅区议会咧入边都有一个嘅需要推动地区经济嘅议程啦。咁啊，而家各区咧都有唔同嘅建议出咗嚟噶啦，你哋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航空公布，前日客机同海上保安厅定翼机相撞事故当中，乘客同机组人员点样安全撤离起火客机嘅惊险细节。日航话，客机在当地下午5:47左右降落斯跑道，与定翼机相撞并且起火，客机沿跑道滑行大约1公里才停低。当时机师不知道发生火警，但空中服务员留意到机身着火，机舱也都开始烟雾弥漫。空中服务员呼吁乘客冷静，乘务长向驾驶室报告飞机着火，寻求打开紧急出口的许可。客机一共有8个紧急出口，疏散行动由机身前端2个出口开始。当时机身只有左后方另一个出口未受火警波及，但对讲机随后失效。空中服务团队未能够向驾驶室寻求进一步指示，于是根据疏散程序主动打开左后方的出口，俾乘客从滑梯逃生。机长是最后离开飞机踏足地面的人。当时傍晚6:05，即是着陆后的18分钟。伊朗赫尔曼市大批民众在参与悼念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被美军无人机杀害4周年活动时候，墓园附近接连发生2次爆炸。当局最初指至少103人死亡，之后修订为95死，超过210人受伤。当局话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宣布星期四为全国哀悼日。总统莱希谴责袭击是懦夫行为，警告以色列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并深感后悔。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亦都话，敌人再次对伊朗人民制造灾难，他誓言要对呢次灾难作出严厉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谴责袭击。美国国务院就说，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这次袭击，又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参与其中。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持续，加沙卫生部门星期三表示，以军在24小时内的袭击造成128人死亡，261人受伤。令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当地有超过22300人死亡。另一方面，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鲁里在黎巴嫩遭到空袭身亡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升级。以军表示，以军在以色列北部处于战备状态，

上月住宅买卖注册宗数按年升约 17%， 2023年全年则创新低。基管局发行40亿港元债券，超额认购超过两倍。伊朗东南部发生两宗爆炸案，过百人死亡，政府宣布周四为全国哀悼日。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同大家講到咧，就係而家各個區議會啊，都處理咧，同埋去做咧好多諗唔同嘅活動嚟到去提振地區經濟嘅。你哋咧有啲咩意見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一嘅，打嚟18723一咧，同樣時間咧都可以係留位咧嚟緊星期六10点嘅眾言堂啊，因為咧10点嘅眾言堂就會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嚟到，佢就會就住財政預算案啊，二月去公布嘅呢份財政預算案咧諮詢各界嘅，如果你哋有意见、有期望，想亲身向司长提出嘅话咧，就可以而家打嚟18723登记留位，星期六咧出席喺香港电台举行嘅众言堂。咁呢个时间咧，都听到喺电话旁边啊，有徐女士喺度有意见想发表。早晨，徐女士。 系早晨，张小姐。好贊成頭先嗰位學者所講嘅，咁呢幾日你櫃台都好多節目有討論嗰個各個區議會去提振經濟啦。咁我就覺得咧，好似個開局咧，同埋嗰個做嘢嘅方向係錯誤咗啊。咁開局咧，應該係講一啲大問題，各區嘅市民嘅需要有啲咩問題要解決，同埋要諗得長遠啲。當然而家經濟好成問題啦。咁而家好似各個局咧都好似諗緊用翻循用翻嗰啲咩夜繽紛嗰個咁嘅固有思維，咁又諗咩夜光龍啊、夜光拋寶碟，咁呢啲地區性係好細嘅。好似頭先位學者佢講，應該有一個大嘅主題，同埋我覺得好似頭先所講啦，開局應該諗一啲長遠啲嘅地區問題。各個區議會已經係好統一嘅啦，思維好統一，唔需要再各個去競爭去表現咯。我覺得係應該唔好再咁狹窄，諗翻點樣係夜光乜夜光物咯。 多謝曬徐女士嘅意見啊，佢就講到咧係希望咧大家係可以有個協調啦，同埋咧就係可能處理多啲地區嘅問題和區議會嘅話。仲有祁女士喺度嘅，早晨，祁女士。 係。 有咩意見請講啊？ 我正话咧系打电话嚟，咁咧就系啊。而家我讲紧听唔听到啊？ 系啊，你讲啊，听到啊，你讲啊。 郑 女士啊，你可以听住你个电话好嘛？ 哦，好。我以前咧就早几年啊，就系、是、女人街咧就咪好多嘢卖啊。又有好多街头表演啊，咁嗰阵时就啲人都好鍾意出去嗰度呢去行去玩嘅、去消费嘅。咁但係因为女人街啊或者庙街啊，如果你太旺呢又影响咗嗰个民居 啊太热闹啊。所以又政府又即係变咗唔係咁容许嗰啲人可以表演囉，係咪？咁我觉得如果将呢个特色搬咗去海濱長廊，總之海邊啦，有海景嘅啦嚇，咁就好長嘅一個區域，咁咧就可以容許有攤檔啊，有特色嘅食物啦、啊，特色嘅產品啊，咁加上有表演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香港嘅特色嚟嘅咯。 好啊，多谢晒祁女士。祁女士咧就话去做唔同嘅活动嘅时候，都要平衡翻居民嘅嗰个嘅需要啊。咁大家对于即系区议会而家新嘅各区咧，都有一啲嘅提振经济嘅活动啊，有啲活动啊，啲打卡点，你哋个谂法系点样咧？如果你个区嗰度做嘅话，你哋又希望入边系有啲乜嘢嘅活动先至叫做有特色，或者整体嚟系咪应该好似学者咁讲，整体啲全个香港去做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这个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另一个话题，讲到的士建议的价格，现在就说 的士業界就住個加價咧，就係有一個嘅共識啦。咁就而家話提出咧，的士喺市區嘅的士起標就由而家27蚊加到去32蚊，新界的士咧就由23.5加到去28蚊。睇到個增幅咧，分別就係18.5%同埋19.1%嘅。咁大家對於嚟緊同埋起標啊，都話咧嚟緊都會繼續嘅，都會加嘅，加兩個都係加2毫子。咁大家對於的士如果要加價，個起標價同埋嗰個嘅每一個跳標嘅價要加嘅話，你哋心目中個加幅係點樣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發表你嘅意見。電話旁邊揾嚟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嘅，早晨，周國強。 早晨，你好，主持人。 早晨，我見咧都話的士業界其實大家都要達成一個共識先，呢一個嘅加幅嗰個共識咧，係之前點樣達到出嚟咧？會唔會都有各方面有唔同意見啊？ 我之前有不同的意見的，咁其實咧喺2022年嘅時候，年尾嘅時候咧，我哋已經提出咗咧落期加6蚊嘅。咁因為嗰時我哋見到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的士嘅保險咧，因為有一間保險公司就叫做停擺啦，咁跟住就即係俾呢個政府就接管咗啦，咁嗰間叫泰加保險啊，咁大家都有目共睹。咁跟住臨尾咧就揾咗另外其他咧幾間各有嘅保險公司啦，就參與咗的士嘅投保嘅。咁佢哋根據佢哋嘅資料顯示咧，就話的士嘅保險業咧，其實一直嚟就十幾年嚟咧，都一直都係冇錢賺或者蝕錢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嗰啲保費提升咗好多。咁我哋嘅保費每年嘅的士嘅保費咧，由3萬2千幾蚊咧，由佢接管到而家咧。呢兩三年咧就加到咧5萬蚊至5萬7千蚊不等嘅個保費，咁至於個的士意外發生嘅墊底費咧就由15000加到30000，咁我哋有見及此，我哋話哇個成本加得咁緊要啦，咁跟住你知道啦，而家政府我哋都政府亦都推行緊一啲叫做減排減碳嘅要求啦，對汽車嘅排放有要求啦，咁亦都推行緊電車嘅計劃。咁但係推行咗一啲新款嘅車嘅車種嚟香港嘅話咧，那個車價咧由24萬幾咧，而家變到加到平均都要33萬到嘅個車價。咁變咗我哋嘅成本增加咗咁多嘅話咧，我哋同政府講話喂，我哋真係好需要調整收費。我雖然喺2022年7月份嘅時候咧，到你批准咗出嚟加價嘅時候咧，政府亦都同意咗的士一個收費嗰啲滯後咗20%。咁就有見及此嘅話咧，其實大家都見到啦，近其實應該咁講，係2022年裏面咧，其實嗰7年幾8年裏面咧，其實我哋的士嘅之前嘅批准嘅加價咧，就只能夠批准過2次嘅啫。咁嗰8年嘅加價裏面咧，我哋就得到嘅就平均落期加7蚊嘅。咁即係話咧，我哋每年咧連1蚊嘅加幅都冇，咁變咗我哋嘅收費真係滯後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近呢幾年啊，隨著社會運動啊，或者中美貿易啊、貿易戰啊，或者疫情嘅話咧，引致到全世界嘅運輸啊、物價嘅話咧，都不斷飆升咗。因為即係有好多資源啊，例如輪胎啊、電池啊，或者個供應鏈其他物資嘅供應鏈，全部都貴咗，變咗我哋引致到維修啊、保養費全部都提升曬，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個的士業嗰個收費唔提高嘅話咧，個車主個收入唔增加嘅話咧，就越嚟越嚴峻啦。咁大家都睇到啦，嗰個資產值嘅跌幅都好大。 周國強啊，我都想問一下咧，咁頭先講到話嗰個嘅成本加都聽到有各方面嘅加啦。其實對於譬如一個司機佢租車嚟講，或者佢嗰個收入嚟講，其實呢段時間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嚟嘅咧？ 其實而家咧，我哋的士嘅司機嘅收入咧，我哋實事求是啦。咁而家一個的士司機咧，平均咧而家個中位數收入咧，約係20000蚊到。咁但係咧20000蚊到咧，中間係要抄牌係自己啦。但係如果發生交通嘅意外，嗰個墊底費咧都要有個自付額嘅。正如你哋而家揸私家車，如果發生交通意外，你要報保險嘅話咧，你要報俾保險公司嘅話咧，你就要報一個自付額。咁如果一架私家車就5000蚊自付額啦。咁如果一架的士嘅司機嘅墊底費嘅自付額咧，而家保險公司係30000蚊。咁但係全香港咧平均咧，香港的士司成個的士業咧有18000架嘅。咁但係每年發生嘅意外咧，根據保險公司嘅資料咧，就是4000幾架有個案。 咁即係話啦，可能如果計埋呢個入息嘅中位數嘅話咧，咁可能司機嘅收入咧就會平均減低咗3000多元收入啦。咁即係話變咗咧個入息嘅中位數咧就唔係咁理想。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有唔同嘅工種，大家啲個收入咧都唔係咁，即係唔係咁低嘅水平。咁所以咧引致到咧，其實我哋近呢十年咧，應該咁講，呢十二年裏面咧，我哋嘅的士司機入職年齡都未改善過。咁當然因為有原因嘅，有好部分嘅就係話，哇！你政府咁監管的士，咁就甚至乎而家咧就係政府推出咗一啲叫做希望減低咗司機黑的或者濫收車資啊、拒載啊各方面嘅服務，咁我哋都樂見有啲開我哋業界裏面咧，我哋好都好開心嘅。如果你話打擊黑的啊呢啲嘢，咁但係都咁講，如果那個司機嘅收入唔去改善翻嘅話咧，就變咗咧新人入行嘅數目咧，就同離開嘅數目咧就越嚟越差距大。咁即係話咧，我哋呢個工種咧係需要提升加人工嘅。咁啊變咗咧，車資亦都嘅支出亦都要增加嘅話咧，咁我哋就無奈咧就要同政府申請加價啦。咁但係因為政府嘅回覆咧就話喂，滯後嘅追加嘅收費咧，佢哋就好難做噶啦。咁不如你哋咧業界裏面咧揾一個共識咧，就直接申請加價。我哋希望咧你哋正式申請加價嘅話咧，我哋盡快做到咧九個月至一年裏面批到出嚟。咁即係所以我哋喺上年嘅三年咧，我哋又透過會議咧，就同個的士唔同嘅業界嘅持份者大家一齊研究啦。咁就得出咗就落期加5元，中間的士每條加2毫，咁希望咧能夠彌補翻之前喺兩年幾前裏面嘅加幅裏面嘅滯後嘅情況，咁啊減低咗，咁亦都希望咧令到啲司機提高咗啲收入咧。咁另外我哋中間咧，我哋而家都建議緊政府咧，可唔可以提供一啲科技啊？由我哋業界提供一啲科技，例如咧上車用導航啦。減低咗司機兜路同埋乘客以為我哋兜路嘅問題啦，咁另外要裝錄影啦，咁令到咧司機同乘客嘅爭拗咁樣可以減少。第三嘅話，我哋要求緊政府咧增加個多啲過海的士站咧，減低咗市民搭的士感覺的士唔過海嘅怨氣啦。咁我希望呢三種措施嘅話咧，都可以大大減低咗市民對的士之前嘅唔好嘅經歷啦。 周國強，我都想問一下你頭先講話交咗俾運輸署啦。咁運輸署個回覆咧，都回覆我哋咧，就話都會適當嘅時候就會將個建議交俾行政會議同埋立法會嘅。咁其實你哋預計啦，或者你期望咧，幾時係可以落實到呢個加幅咧？ 咁加幅就由政府批准啦，批出嚟啦，睇加到幾多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政府都會體諒下我哋而家業界嘅困難啦，就履行翻嘅承諾咧，喺我哋加價嘅人，佢根據曬佢所有資料數據嘅話咧，即係都根據翻，即係話為知道我哋嘅業界咁辛苦嘅話咧，希望即係而家我哋嘅希望，而家我哋數嘅話，如果真係一年嘅話，就應該係第一季會加得到咯。 今年第一季。 是冇錯。 好多謝曬周國強啊，同你傾呢度啦。周國強咧就係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嚟嘅。咁大家對於佢哋申請嘅呢個加幅咧，的士嘅加幅點睇咧？落期咧的如果市區的士就由27元加到去32元，新界的士咧就由23.5元加到去28元。跳標嘅話咧，兩個咧之後每跳一下咧都係2毫子嘅。有咩意見？有咩諗法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仲有讲其他话题啦，就讲到咧，即系为防市民受骗，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底下咧嘅骗案预警计划就有一个新增嘅功能，就用一个短信嘅方式去联络一啲潜在嘅受害人，咁就发出警示啦，同埋俾一啲建议嘅。咁嗰个名咧就特别啦，喺前面咧有个嘅井号嘅，咁成个就系井 ADCC18222。咁其实系咪真系有助可以即系帮市民辨别到自己是否一些潛在的受害人呢？又或者呢會不會有些講法就話可能都是令到騙徒再有機會就去模仿去行騙呢？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新聞呢？你覺得啱不啱你用呢？可以打來1872311的。電話旁邊找來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講一下。早晨啊，陳振英。 早晨啊，張鳳平主持。 你又覺得呢個新措施點咧？咁 呢個新措施都係一個額外嘅措施咧，希望可以提醒啲市民咧。如果有啲可能係疑似被騙咧，咁等佢哋可以提高警惕嘅啫。因為不嬲咧，就警方或者銀行咧，如果覺得有可能嘅騙案發生，咁受害人亦都係可能銀行嘅客户啦，又或者係警方直接聯絡受害人都有嘅。但問題咧就係因為騙案實在太多啦，大家連警方打去嘅電話或者有時銀行打去嘅電話咧，市民都唔聽嘅。咁點解要加翻一個短信咧？因為有啲市民就唔聽電話咧，咁唯有就可能用短信去通知佢哋咧，咁佢哋都會收到呢個訊息，咁然後可能再諗一諗係咪繼續轉帳俾呢個騙徒咧咁樣樣咯。 但係陳振英啊，即係其實除咗電話之外咧，而家短信嘅騙案都係非常之多啦，會唔會都係可能市民收到嘅時候都係不以為然？ 係啊，我哋都擔心有呢樣嘢嘅，因為咧而家咧我哋啱啱就實施嗰、那個即係登記制度啦，咁開始就電信公司先做啦，咁銀行可能我諗跟住呢一個季度啦，都陸陸續續會引入嘅，咁希望市民習慣。咁但係點樣防止市民覺得連呢啲有井字頭嘅信息都係假嘅咧？咁我哋都會提醒翻啲市民，其實我哋呢啲信息咧，純粹就係俾一個信息，一定冇超連結，一定冇其他咧需要佢回覆嘅嘢。咁即係話咧，純粹係一個提示形式嘅啫。咁如果係一個提示形式咧，咁市民。因為而家我哋就算轉數快，即係市民如果想轉數俾人，轉數快嗰陣時候你轉俾嗰個收款户口係疑似一啲犯罪户口或者係一啲騙徒嘅户口咧，佢都會有個提示信息。其實所有目的都係希望市民再諗一諗，然後先決定係咪再去進行嗰、那個轉帳交易咯。 其实咧，如果有个井字喺前面嘅话，骗徒系咪就已经即系冇办法系去模仿啊？仲有就都想知道，即系而家要用到一个方式咧，就系纯粹提醒或者警示啦。点解唔用啲更加直接嘅方式，即系譬如联络个受害人啊，或者系咪可以喺银行方面着手啊？呢啲得唔得嘅咧？ 其實都有做緊嘅，嗱，頭先我都提過咧，就用電話聯絡呢啲疑似受害人咧，都做緊嘅，但係就係啲電話佢哋都唔聽啦。咁至於親身聯絡咧，因為個效率會比較慢，因為可能如果個數量大嘅話，無論警方或者銀行同事就唔會親身上門㗎啦。警方上門嘅話咧，佢可能一日可能聯絡到嘅受害人嘅數目亦都相當有限。咁因為騙案而家嗰個增長速度咧實在太快啦。咁個防詐騙中心人手亦都唔係話無止境可以增加嘅。咁所以點解亦都要引入呢個短信？咁但係短信嗰樣嘢係咪咁容易偽冒咧？咁通訊公司或者電信公司就講咗啦，佢哋係會盡力去確保咧，騙徒嗰啲有井字頭嘅呢個短信咧，係唔可以模仿到呢個反詐騙中心㗎啦，又或者係一啲已經登記咗嘅，而家係電信公司啦，遲一階段係銀行啦，或者其他嘅商户，咁佢哋都會盡量確保。咁我哋希望咧，有井字頭嘅短信咧，會變成一個。即係慢慢形成市民信任嘅一個信息啦。但係當然咧，我都知道咧，而家啲社交媒體咁發達咧，我哋淨係喺短信度加咧，我諗都唔夠。我都呼籲即係可能警方進一步考慮咧，喺其他嘅社交媒體咧都要做類似嘅認證制度咧，令到市民收到所有嘅信息咧都係一個。信任的信息咯。 我见咧有立法会议员啊杨永杰，佢有提议就话，不如用一个大数据嘅系统嚟到去拦截咧所有嘅嗰啲诈骗嘅信息啦。呢个又系咪一个考虑方向啊？ 其实警方系做紧类似嘅工作嘅，不过咧有时咧捞咗出嚟咧冇一个确实嘅证据，或者嗰个已经未到嗰、那个可以去冻结个账户啦。或者去檢控嘅門檻嘅時候咧，我哋都只能夠用勸阻嘅方式，因為銀行同呢個客户嘅關係咧係按客户嘅指示去操作佢個户口，咁除非客户自己係有一個意識咧，就話啊唔應該繼續轉錢，如果佢堅持要轉錢咧，銀行都只能夠按佢嘅指示做。咁當然，如果轉咗入一啲犯罪户口凍結咗，咁嗰個客户攞翻嗰啲。錢嘅時間又長啦，又有好多唔同嘅手續，所以其實最比較理想嘅就係客户自己 加強個警覺，然後咧就唔係隨便只要有提示，佢會再諗一諗，唔好隨便再繼續轉錢俾呢啲騙徒，就會更加理想咯。 你睇翻數據嘅話咧，反詐騙協調中心啊，舊年五月就開始同12间零售銀行合作，就有一個嘅騙案預警嘅計劃嘅。咁其實都係最主要咧，就係去揾翻一啲嘅潛在嘅受害人出嚟啦，同埋咧就係可能都係去聯絡翻佢哋，咁啊亦都俾一啲建議。嗱，警方嘅講法咧就話去到舊年11月底就個計劃咧成功就係、是勸阻咗超過500个人繼續係轉錢俾啲騙徒嘅。其實呢一個數字即係算多定少，點樣去理解咧？應該 數字嚟講咧，只能夠話不斷係增加緊啦，但係嗰個比例上邊咧仲係低嘅，因為大家都見到咧，每年發生嘅電騙嘅個案咧都係上萬宗。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開始，因為我哋嗰個計劃到做咗之後咧，相信咧更多人會我哋會同身邊嘅人講啦，或者有一啲個案嘅人咧，可以警方去推介啦。咁希望咧將呢個500几人、579人呢個數字咧，慢慢會增加。咁而騙案嘅數字喺另外一方面亦都減少嘅話咧，咁比例上就可以會更多人會受到提示咧，希望可以早阻止到呢啲騙案嘅繼續出現咯。 仲有唔夠一分鐘左右，其實從銀行嘅系統入邊咧，又有冇一啲嘢可能科技上面係可以調整或者提升，嚟到去都係令到咧，即係受害人佢哋可能三思而行噶。 我哋都而家引入咗好多唔同嘅系統，亦都成立咗唔同嘅組別，特別啲大嘅零售銀行啦。咁就有一隊人咧，專門睇住客户轉帳嘅一啲模式嘅。如果見到呢啲模式係唔正常，或者客户係同佢平常生活即係交易嘅 習慣 警方嘅唔同，或者習慣唔同咧，我哋都會已經係主動聯絡呢啲客户咧，請佢提供更多嘅資料。咁我希望咧，我哋繼續做好呢個工作。 好，多謝陳振英。 2024年1月4日，衛生署調查指中小學生超重情況持續，低年級小學生視力下降。上月住宅买卖注册宗数按年升约17%，2023年全年则创新低。基金局发行40亿港元债券，超额认购超过2倍。伊朗东南部发生2宗爆炸案，过100人死亡。政府宣布周四为全国哀悼日。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4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千禧年代有张凤平喺度啊。咁啊，头先咧嗰个钟头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区议会啦，而家都各个区啊都开始即系准备开会啦，亦都有啲开咗添噶啦。咁都有一个议程咧，就系点样去提振地区嘅经济啊，搞一啲活动啦，亦都有一啲嘅打卡点嘅设立嘅。咁大家觉得即系呢啲系咪能够对症下药，系咪可以系提振到个经济咧？如果你个区要搞啦，你又觉得要搞啲乜嘢为之好，你又会肯使钱啦。咁亦都讲到咧，就系的士业就有一个共识，就想加价啦。咁就之后咧，市区的士嘅话，落期就要27蚊，就加到去32蚊。咁而咧喺新界的士嘅话咧，亦都系由23.5加到去28蚊嘅。咁大家对于即系嗰个嘅加幅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同样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咧，就系喺众贤堂呢一个登记啦。星期六后日即系朝头早就会香港电台呢边咧就举行众贤堂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会亲身出席啦。咁啊，其实之前咧上个月中嘅时候，司长已经预告咗啦，因为咧即系预计一啲收入大减啦，所以预期嚟紧嘅嗰个财赤咧系会过1000亿嘅。咁会唔会影响到即系一啲恒常嘅开支，甚至乎系社福界嘅一啲开支咧？会唔会基层嘅朋友受影响咧？同埋喺嗰个经济提振啊，或者系个长远嘅经济发展呢啲策略啊措施上面，你有冇一啲嘅谂法意见系想去表达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登记留位，咁啊星期六嘅时候咧就可以亲身出席，直接咧亲身就同司长讲一讲啦，你嘅期望、你嘅意见系啲乜啦？而家咧喺电话旁边，我哋有李生喺度，可以继续发表意见嘅，可以继续打嚟1872311啦。早晨，李生。 早晨啊，你好。 请讲。 我想回應翻嗰個的士商會主席咧，其實而家我從業咗的士十一年啦，咁、但係的士牌價去到700多萬，至到而家回落到300多萬咧，我哋的士司機租任嗰個租金咧不跌反加喎、咁但係而家你話爭取我哋司機好似好理想咁加，將個標頭加到32元，同上次加幅嗰個週其實就太近，同埋內部市我哋嗰個司機要面對政府配合調整個服務咧，全部都未實施啊，未開始嘅時間已經講加幅咧，佢冇理過我哋在前線嘅司機裏面、我哋面對個 Apps 由今年2024年啊1月2日開始，香港的士同埋飛的呢兩個 Apps 咧，將啲 order 減到25元一支，20元一支，我哋每接一支單咧就要扣20多元，飛的嗰個 Apps 咧40多元。唯独是一个刚才个 Apps 咧，喺乘客用车嗰方面咧，佢提升咗服务咧，佢唔会扣司机分嘅。咁你有冇谂过，我哋整体面个市场即系乘市民咧、乘客咧，佢侧重于喺香港的士同飞的度。我哋而家日日对住嗰两个 Apps 咧，都不断咁去俾人扣钱。你加幅加极，我哋都个服务态度质素都未提升，你就咁快就要加到32元咧？ 你个担心系点嘅啊，李生？ 因为我系在职。全職司機，我要承擔成個家庭個經濟。如果我每日即係 part 條時租架車，我要面對每做一支 order 都要俾人剝削，減25元一支，任何倒數嘅你市民又唔知道。你用香港的士同飛的嗰啲 Apps 係咁俾佢扣錢，我哋司機，你哋可唔可以選擇下一啲公道啲 Apps， 直 call 台乘客用車唔扣分嘅？等我啲司機真真正正乘客要求發5折個 price， 我哋可以去接受嘅，你長途 OK 冇問題嘅，乘客要求，我哋冇咁多要求嘅，其實我哋想做好個服務，但係咧唔知點解個市場就係話你不斷咁將個牌價高高低低咁拉過嚟，但係我哋租金咧永遠都係咁企咁高嘅，嚟緊仲話想加租嘅，跟住就因為你話想加32元標，唔該。話我孭住一家大細幾條人命，即係你顧下我哋，我哋日日面對啲 Apps 咁樣俾嗰啲香港的士同飛的咧扣錢扣分法扣到冇曬心機。 多謝曬李生啊！李生咧就講到而家做前線司機嗰個困難嘅地方啊，咁仲有陳生喺電話旁邊嘅，早晨陳生。 係、早晨啊，李小姐，早晨。 請講。 係、我講下的士咧，就我本身咧就。即係的士服務態度好唔好啊？我本身咧80多歲噶啦，有時去醫院復診啦，就要坐輪椅嘅。咁啊，我老婆陪埋一齊去嘅，嗰架輪椅啊接得埋嘅。佢一見到有一架輪椅咧，佢就嗱聲掉頭走噶啦，唔睬你噶啦。咁樣噶喎，同時咧佢停車俾你咧，個司機咧唔落車同佢鬥架輪椅噶喎，等我老婆鬥上喎。雖然係接得埋都好重下噶嘛，係咪？我老婆一個人鬥上呢個，係嘛？我覺得佢啲服務好態度好差。 咁而家佢話要加價啦，你會唔會影響你之後嘅選擇？ 梗係冇啦！如果加價的，我問過曬的士司機，都係話嗰啲車主得益，司機唔得益。所以而家咧的士司機咧嘅入行嘅人數又少咗，所以服務態度差。但我哋做到乘客咧就受罪啦。睇下政府諗咩辦法，或者收回佢，或者發多啲的士牌，由政府出去服務嘅，政府嘅乜嘢嘅嚟代替佢，即係好差好差，覺得佢哋啲態度啊。 好啊，多謝曬陳生意見啊，佢又講到咧作為乘客啊嗰個體驗啊，仲有歐生喺度，歐生早晨。 早晨啊， 系请讲。 咁咧，我由宏观嗰度讲一讲先啦。我哋比较下全世界啲城市啊、国家咧，好少地方咧，嗰、那个公共财产，即系个城市里边嘅交通咧，系嗰个营运权啊，即系卖咗俾私人，然后将个牌价炒高，然后咧又话嗰个收费即系低啦，司机收入唔好啦，要加价，加价咗，咁、那个牌价又升啦，咁嗰个好益处去咗边度咧？呢、這個深層次嘅矛盾或者叫做結構性嘅問題咧，就真係要改噶啦。正話嗰啲老人家搭唔到車啊，服務態度好啊，司機唔好啊，都係一啲保護既得利益嘅階層嘅啫。今次我哋一個有為嘅政府，即係諗下今次點樣搞掂佢，而又尊重所謂私有嘅財產，但係唔好 尊重既得利益者。 好啊，多謝歐生的意見，都是講到呢，就是的士業界，其實是講整個的士業界那個生態和那個營運模式的問題。你們對於的士加價，或者你們會不會都好像剛才聽眾這樣講，在搭的士的時候都有不同的經歷呢，或者的士司機大佬，你們對於加價你們那個的幫助又有幾大呢，都可以打來1872311繼續發表你的意見的。這一節呢又想跟大家去關注一下小朋友的那些身心健康先。衛生署呢就公布了學童周年健康檢查服務，它有一些結果的，就是由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呢在2223學年收集到，就是到訪的學生他們自我評估問卷的那些結果來的，就顯示呢就曾經有計劃自殺的比率呢就去到2.8%，試圖自殺的比率咧1.3%，其中咧中學生話有計劃自殺的比率咧去到3.7%添，咁亦都個結果咧又發現咗中小學生嗰個嘅超重嘅情況又持續啦，同埋咧低年級嘅小學生咧近年視力都有所下降喎，都見到有幾多唔同嘅結果喺度啊！今日咧揾嚟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教授葉柏強啦，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早晨啊，教授。 早晨啊，麗婷你好。 早晨啊，不如先问一下，你觉得嗱呢个报告有好多唔同嘅重点啦，你觉得边一啲特别值得关注啊？ 系啊，其实今次咧就卫生署咧就学生保健服务就发布咗咧近年咧佢哋一个非常有代表性，亦都系咧其实横跨咗好几年嘅时间咧，喺非常之大量嘅香港中学生同埋小学生身体同埋嗰个精神健康嘅状况。咁我谂咧，其实中间咧就发布咗有一啲好重要嘅观察咧，其实好值得大家留意。嗱，好似头先黎平你有讲过，凤平你讲过咧，就中间我哋发现咧，其实喺疫情呢几年咧，香港嘅中小学生咧，其实嗰个体质咧明显系产生咗令到我哋非常之失望嘅变化。中间譬如我哋讲肥胖嗰个比率咧，其实由在疫情爆發之前，大概3年多之前，其實這幾年那個脂肥和過重的比率明顯是大幅增加了很多。中間其實我們看到就可能很多原因，包括了可能他本身做運動的機會少了，可能在家裡面長時間留在那裡，那個營養失衡的情況惡化了。但同時間我們看到除了肥胖之外，其實本身那個視力問題嚴重了。剛才你提過我們很擔心最近那個精神健康或者那個有機會考慮自殺那些風險都增加了。 其實譬如講到即係肥胖嗰個問題啦，之前就話新冠疫情咧，大家可能都未必係會出門口，咁可能有影響啦。但係其實今年都叫做即係開翻曬學噶咯，應該係咪即係大家會喐嘅力量係多咗咧？咁點解仲有呢個情況呢？ 我哋咧，其實香港大學兒科學系咧，其實早前同我哋啲合作伙伴咧，就做咗一啲就比較長遠嘅追蹤性研究。其實我哋嗰個發現咧，就同衛生署發布嗰個數據非常吻合。但係其中一樣嘢令到我哋好關注咧，就係頭先黎平你講緊一個觀察咧，就係當而家新冠開始咧就慢慢穩定，而家復常啦。我哋而家鼓勵小朋友要面授課啦，翻學校啦，多做運動啦。但係我哋發覺咧，復常之後，其實很多在疫情當中養成了的壞習慣並未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譬如我們見到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其實在疫情期間我們自己的追蹤性研究是用了一些比較客觀的運動手帶給小朋友戴著，我們發覺無論中學生和小學生在疫情中間，當然你都估到了運動量非常低，無論是 weekday 或者 weekend 其實都很氣，通常都完全沒有做運動。復課之後其實回到學校那段時間，當然在翻學的日子我們發覺他的運動量是提升了，就是一般平均因為可能學校有些體能性的鍛鍊，可能要上體育堂行路多了，但是在放假的日子無論是星期六日或者是長假期，我們發覺香港的學生特別是年紀比較小的小學生，其實運動量是更差過在疫情高峰期的時候，即是說其實在放假的時候他們根本是完全沒有跟家人出街做運動，沒有一些戶外的活動，所以這些壞習慣其實我們覺得在疫情復常的階段應該要盡快糾正和提升他的生活習慣。 教授，我鳳平都想幫家長和學校問一下，其實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一下小朋友的呢？ 係啊，其實我諗嗰個關鍵咧，係整體嗰個社會咧，對於要支援翻學生喺復常呢個時間咧，重新建立翻一個健康生活習慣嗰個需要。嗱喺復課之後咧，我哋睇得到咧，其實無論家長或者學校咧，有少少咧都係過分專注咗喺學生追谷翻嗰個學業成績，咁變咗好多時候咧，佢哋係個焦點咧係因為面授課停咗有兩年啦，中間咧就可能學嗰啲嘢少咗，咁或者學校咧覺得可能之前個操練啊同埋成績嗰方面咧有所下降，但係其實當復課呢個時間咧，我哋覺得最重要咧係小朋友嗰個體質同埋嗰個精神健康，所以咧其實無論關家長喺本身屋企入邊嗰個關注咧，希望透過復常呢個時間咧，盡快加強翻本身屋企嗰個家庭功能，多同小朋友去從事啲高質素嘅親子活動，特別係一啲户外嘅運動嘅時間啦，帶佢哋一齊去睇書做運動啦。咁喺學校入邊咧，我哋覺得嗰個焦點咧，除咗係讀書同埋準備考試之外咧，我諗更加重要咧，就要關心翻小朋友咧，有翻一個團隊嘅精神，多鼓勵佢哋喺學校入邊咧從事啲體能性嘅活動。 嗯哼，另外咧就講到嗰個視力問題啊，咁啊低年級嘅小學生咧，佢哋個視力有所下降啦，咁但係即係睇翻中小學生需要轉介到學生健康服務視光師要做進一步視力評估嘅嗰啲比例咧，就有啲回落喎。其實點睇整體學生嘅嗰個視力嘅嗰、那個健康狀況咧？ 呢度我哋好擔心嘅，因為咧其實除咗衞生署學生保健服務咧，就佢哋好努力喺疫情唔同嘅階段咧，都盡量希望可以 keep 得到維持到一個有質素嘅服務，可以支援到有需要小朋友。但係其實中間咧我哋大學嘅團隊，當然包括到我哋中文大學眼科部咧，一路咧就一齊合作緊咧，追蹤緊香港嘅一班嘅小朋友。嗱，無論我哋自己喺社區入邊有啲比較貧窮地區，我哋喺透過賽馬會同樣計劃，喺啲幼稚園嗰度有幫小朋友驗眼睛啦，又或者咧我哋喺醫療中心嗰度咧跟蹤緊有啲咧香港嘅中小學生咧，我哋發覺疫情期間咧，其實佢哋近視個惡化個程度咧，差唔多係增加咗兩倍到三倍。咁所以咧，我哋發現咧，就算有啲朋友佢冇去用到學生保健服務，但係其實中間咧佢真係因為近視嘅問題而需要配眼鏡，甚至我哋幫佢檢查，發覺佢個眼球拉長，而中間咧就有機會有啲長遠近視嘅併發症嘅風險咧，其實係大大增加咗。 最後咧都想問埋啊嗰個嘅即係自殺嗰個嘅比率嘅問題啦，其實係反映到啲咩潛在嘅問題啊？對於即係家長嚟講，有冇啲咩建議咧？ 學生其實喺疫情呢幾年咧，我諗因為停曬面授課咧，其實完全冇曬正常嘅社交生活，亦都冇喺學校咧同埋老師啊、社工啊或者朋友仔互相嘅支援嘅機會啦，所以突然之間咧，而家翻去學校之後咧，特別面對住好多可能學校讀書嘅壓力啦，可能佢自己人際嘅關係同埋家庭入邊都大家都知道喺香港而家面對住好多唔同嘅精神嘅壓力啦，其實令到呢段時間咧，小朋友同埋喺家庭入邊同家長嘅關係咧都係惡化咗，所以咧呢個時間其實我哋見得到咧，無論我哋擔心見到好多咧就自殺嘅個案，或者咧可能係企圖輕生嘅個案咧，都明顯增加緊。我諗咧呢段時間咧，無論係教育界或者係我哋外籍小朋友嘅醫務人員啊，特別係我哋嘅家長咧，其實應該多花啲時間咧去關心我哋個別小朋友嘅需要，希望咧就可以盡量咧，除咗喺讀書以外咧，支援佢哋嗰個交友啦、社交啦，特別係有啲親戚關係，互相之間鼓勵小朋友咧喺面對困難嘅時候咧，可以多啲揾身邊的好朋友，特別愛惜他們的家長傾談，在中間有需要的話，甚至應該多鼓勵他們出外做一些體能性的鍛鍊活動，有些高質素的親子運動，令到家長和小朋友可以建立一個更加互信的關係。 好，多謝曬葉柏強啊，唔該曬你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到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教授咧葉柏強就係傾到係學生個身心健康嘅問題嘅。咁大家有啲咩觀察，有啲咩留意到咧？打嚟1872311喺千禧年代分享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足球员欧阳耀聪去年底完成在日本的职业生涯返港，他接受本台专访时说， 對於在日本三季外援期間一直未能夠獲得出場機會感到遺憾，但能夠加入當地職業球隊已經滿足。34歲的歐陽耀聰曾經代表港隊奪得2009年東亞運的金牌，登陸過葡甲和中超，之後加盟過 J League 兩支丙組球會。他最深的感受是得到當地對球員的尊重。經過三季外援生涯，歐陽耀聰建議香港足總和日本方面商討，研究加入類似當地的東南亞外援機制，增加香港球員的出場機會。南韓世宗市發生多車相撞事故，最少14人受傷。韓聯社報道，事發在清晨時分，懷疑因橋梁上的路面結冰，導致40多架汽車連環相撞，傷者已被送往事發現場附近的醫院治理。伊朗克爾曼市大批民眾在參與悼念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曼尼被美軍無人機殺害四週年活動時候，墓園附近接連發生兩次爆炸，當局最初指至少103人死亡，之後修訂為95死，超過210人受傷。當局指事件是恐怖襲擊，並且宣布星期四為全國哀悼日。總統萊希譴責襲擊是懦夫行為，警告以色列要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價，並且深感後悔。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亦都說，敵人再次對伊朗人民製造災難，他誓言要對這次災難作出嚴厲的回應。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譴責襲擊。美國國務院就說，美國沒有以任何方式參與襲擊，又認為沒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參與其中。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清涼，日間乾燥，最高氣溫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53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35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8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00.6无起跌，阿里巴巴73.95升6.5，友邦保险65.1升2.5，比亚迪股份210.8升2毫，创科实业88.45跌4.5，蒙牛乳业19.78跌4仙，美团77.65跌3.5，中国石油股份5.36升1.3，华润啱啱跳咗，中国海洋石油13.3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7。日元143.41，瑞士法郎0.85，加元1.335，人民币7.158，英镑1.267，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3119点，跌344点。港金报19015蚊，跌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0.69美元，卖出20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仲是挤塞。 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另外大埔公路反方向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咁九龙塘嘅牛津道兰开下道交界，由于有水管急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牛津道去到浸信会医院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兰开下道啊。牛津道去到浸信会医院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兰开下道啦。另外，牛津道去启思小学方向嘅车咧，去到兰开下道嗰个位一定要左转或者系右转啊。牛津道去启思小学方向的车去到兰开下道那个位置就一定要左转和右转，不能够直去。另外太子道西和窝打老道交界都是受爆水管影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窝打老道。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都不能够经太子道西出回去界限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不能够经太子道西左转回去出回去界限街，现在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他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说食烟和中风有很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的人差不多。健康最紧要，为了自己和家人我不会再食烟的了，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喂，阿妈， 明明，你做咩而家先复电话噶？ 呢度上堂唔俾带电话噶，所以我教咗飞行模式。 你喺边啊？ 我喺工大咯，艾琪冇同你讲咩？ 周明明点解要隐瞒自己参加追光救援队训练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2024年1月4日，卫生署调查指中小学生超重情况持续，低年级小学生视力下降。上月住宅买卖注册宗数按年升约17%，2023年全年则创新低。基金局发行40亿港元债券，超额认购超过2倍。伊朗东南部发生2宗爆炸案，过百人死亡。政府宣布周四为全国哀悼日。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有千禧年代的时间，先跟大家讲讲靶场的消息。今日上午8:00到夜晚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我哋1872311嘅热线继续开放，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你哋嘅意见，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出席后日朝头早10:00的众贤堂，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直接发表你对于财政预算案的期望的。咁我哋咧即系呢一节啊，又同大家讲一啲同假期相关的消息啦。咁就有保险公司咧就公布今年咧2024年就提升员工的福利啦。咁包括咧就有不同的假期嘅，其中咧就有呢个嘅为遭受到加部的员工增设5日的有薪假期，嚟到去度过艰难的时刻。咁呢个假期其实系即系一个点样嘅谂法嚟嘅咧？另外佢哋都有啲譬如生育假啦、流产因恤假啦、照顾者假啦等等。咁呢啲系咪一啲家庭友善嘅措施可以留住人才啊？定系系咪都系适当嘅咧？揾嚟立法会议员林素慧倾下呢个话题。早晨，林素慧。 早晨啊，主持人，早晨。 我见你留旧年年底嘅即系议员议案咧，都促请政府就完善支援家庭嘅政策同埋措施议案啊。其实呢一啲譬如呢间公司咁样提出呢啲嘅叫做家暴啊，或者照顾者等等有薪假期咧，系咪都叫做即系系咪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咧？咁问。 其實咧，我首先我覺得我欣賞呢間公司有咁多善待員工嘅措施啦。因為我從事社會工作多年，加上我呢輪喺立法會，我都講好多關注家庭嘅政策同埋支援啦。咁特別咧，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嘅流產因素假、照顧者假、家庭暴力、性暴力嘅休假等等咧，其實咧都係幫助到咧我哋喺中國人社會唔同嘅家庭咧，佢哋有唔同需要同埋支援嘅，所以呢度咧我係表示欣賞嘅嚇。我都希望咧透過今次呢一個嘅例子咧，從一個保險公司出發咧，可以政府咧更加咧去重視，帶頭咧喺我哋政府嘅唔同嘅部門啦，甚至推動咧公營嘅一啲嘅企業。同埋我哋一啲嘅商界咧，都可以推出更加多咧，我哋關顧唔同家庭需要嘅一啲嘅假期，甚至係措施同政策。 不如我哋即係逐個講下啦。其實講呢個家暴假期咧，即係我都幾有興趣去了解一下你嘅理解當中啊。呢一類嘅有薪假期五日，對佢嚟講，對即係真係接受緊家暴嘅受害者嚟講，那個意義係喺邊度咧？ 嗱，因為咧。我睇翻嗰啲情況咧，呢、這個家暴同埋性暴力休假咧，其實係喺一啲外國嘅地區啦，譬如有講到新西蘭，其實家暴嘅案件咧比較多啦，喺世界上所有所列嘅國家啦，佢哋咧2018年咧就立法通過受害者有十日嘅有薪假期，佢哋希望咧做到係遏止暴力，同埋讓咧呢一啲施虐者或者被虐者整个家庭呢可以有这个时间寻求帮助，而不担心因为这个的经历、去没了份工的。但是我们要看回如果香港是不是确实应用到呢，这个呢我想是要去再去调节的。因为香港的情况有些不同的，即是你说十日假去即是做这些事呢，我觉得未必是可行的，因为确实香港的文化啦、生活的节奏等等呢都未必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政府去想想在劳工的条例上面，甚至是怎样关顾这一班社会上面比较弱势的一群，可能都有些支援给到他们。不一定要是很公开，给雇主知道他的雇员有这个需要，而之后呢可以是保障到雇员之余也不影响他的工作。因为经过我们疫情这么多年呢，其实很多打工仔呢在个就是稳食上面是有困难。 但是这真的这五日或者这十日，譬如在香港的个情况底下，其实可以做得些什么呢？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我覺得具體是這樣的，經歷家暴呢，我想最重要就是要人去 wish 到這些人的需要啦。譬如我們說被施虐者去找一些庇護的中心啦、宿舍啦，有時吃緊急服務，這些是需要時間的。即是你可能是需要幾日去有一個自我的時間啦、冷靜的時間啦，去舒緩他的心情，之餘讓不同的專業，無論社工輔導員、臨床心理學家去介入去輔導，這些是需要時間，還有可能有些牽涉法律程序的要去警署的，那可能都要多些時間。即你如果我打工仔、普通打工仔，那我很害怕我份工沒了的，那你不出來求助，那就變相呢令到呢啲家庭咪執法更多咯。 咁你覺得係需唔需要即係多啲嘅公司或者政府，可能喺呢度都要有個帶頭嘅作用去做一啲相關嘅假期？ 我認同係需要嘅。呢一個嘅例子係值得我哋去參考，喺完善我哋點樣優待打工仔嘅福利，甚至係每個家庭嘅需要上面咧，政府係值得參考嘅。 咁會唔會有啲 家暴係家暴係咪？家暴假是否優先呢？這個又未必的，因為確實政府資源有限啦，即是要推動的事很多，政策的事未必一定是優先，但是值得參考咯。 係，咁其實政府真係要做嘅，會唔會都遇到啲困難咧？即係譬如因為病假你都仲可以證明啊，其實呢一類嘅即係家暴係可以點樣證明？點一個定義？我見其他國家譬如有做嘅，佢都要寫清楚噶嘛。 嗱，家暴嘅證明咧，我諗就首先我好關注每個人每個家庭獨特嘅需要啦，一定呢啲係要係保密啦。咁你話至於邊個寫個證明？有幾個方面嘅，你可以有時會急症室啦，咁醫生啦，或者係如果你有進一步你有啲嘅認證或者你認可啊，咁你揾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啊，相關嘅專業係啦，或者甚至你話唔係好緊急，係咪社工都可以有呢個權力寫一張證明，話俾佢哋僱主聽，究竟呢個家庭經歷緊啲咩呢？咁但係呢樣嘢係要保障翻個人同埋嗰個家庭嘅私隱行先咯。 不過頭先你都講嘅就話家暴假可能未必係政府考慮入面比較優先嘅，即係譬如如果你嘅角度睇啦，做一啲家庭友善嘅政策措施，優先嘅應該係啲乜嘢呢？ 優先我諗照顧者假啦，我哋成日講，我哋香港係即係喺理工大學個統計底下。450,000嘅照顧者，但其實香港嘅照顧者咧係唔只係存在護老者同埋護殘者咯，我哋仲有特殊教育學習需要兒童嘅家長照顧者啦，殘疾人即係一啲精神復康人士照顧者啦嚇等等，其實係我諗數一數過百萬嘅。咁呢班照顧者咧，其實好多時咧，佢哋24/7照顧，咁另外第二日又要翻工，我認識好多。個案咧，而家都有求助咧，40-50歲中年嘅，就係話本身又打份工，翻屋企要照顧老人家，照顧小朋友，特別係有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係好難照顧，因為好多挑戰。咁所以咧，如果係照顧者假咧，我覺得呢個樣嘢係優先考慮，因為我哋而家勞福局咧大力推照顧者為本嘅政策啦，各區有唔同嘅活動啦，甚至係有啲照顧者支援中心等等啦。我希望呢一方面咧。勞福局相關部門可以優先考慮推動咧呢個有薪嘅照顧者假。 嗱，而家見呢間公司都有照顧者假嘅，就5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希望勞福局政府去做嘅話，其實幾多日係合適啲咧？ 呢、這個我諗攞個平衡啦。呢個真係要問翻局方啦。我諗我唔能夠代表政府或者係建議嗱，即係攞個平衡3-5日咁樣啦，即係讓佢哋係。family friendly 咯，即係家庭友善咯，讓佢哋處理一啲復診啊、陪伴啊、等等嚇、即係陪家人係好需要嘅。 好啊，多謝曬你林素慧，同你傾到呢度啦。林素慧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休息一陣啦，翻嚟我哋講一下咧日航客機嗰個嘅相撞事件。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情绪原来有数得计，传统的损益表是收入减了成本等于无利，情绪损益表呢就是情绪收入减去情绪成本等于情绪损益。这一本情绪成本的书表示，情绪收入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服务啱倾的客人，培养自己的兴趣，找到快乐的驱动力等。而情绪成本呢，就是工作的辛劳，面对讨厌的老板和猪队友，或者是亲人的情绪勒索等等。 控制情绪的关键就在管控情绪的成本开始，套用在这个公式上面，就是要尽早打造个人的情绪资产，分别有有形资产、人际资产和成就资产。有形的资产就是那些看得见的财富、健康和人生的安全，人际资产就是个人的人脉、诚信、做事的原则等等，而成就资产就是个人的口碑、选择利他的能力和成就感。这一类资产够雄厚的话，就能够累积幸福感、创造和吸引力。 讲到人脉，我哋都觉得呢个年头咧，识人好过识字。作者却提醒我哋咧，人脉如食物啊，天然嘅价值先至高。特别系嗰啲半推半就而嚟嘅人脉，或者会带嚟嘅不单系机会，而系花费过多嘅情绪成本。 只要累积足够的个人价值，好的人物自然会出现，不用强求的。至于另一个热门的话题离职，作者却是质疑良禽择木而栖这一类的借口，因为这样说就会将自己的不顺归咎在外在的环境，正正就是嫌巢而栖的劣禽。要知道傻瓜的心在嘴里，聪明人的嘴在心里，这本书就是充满了这类让读者会心微笑的幽默和小智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情绪成本》，作者纪平，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51，在千禧年代呢一节同大家去睇一睇呢日本航空一架客机啊，喺前日呢喺东京羽田机场同一架呢定翼机相撞，导致两架飞机呢起火，造成定翼机上面呢有五个人死亡，机长呢就受重伤。不过睇返呢就係、是、日航客机上面呢379个人呢全部及时疏散，有14个人系当中受伤，不过就冇生命危险。咁呢个嘅事故呢见到出咗之后呢，即係无论是香港的媒体或者国际媒体，其实大家都关心两样东西，一就是个事故原因，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有些人形容今次这个疏散就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危机的疏散来的。究竟在这两方面我们应该有些什么的重点可以看到呢？今天在电话旁边找来香港工程师学会航空分部副主席詹永年讲一下这个话题。早晨，詹永年。 早晨 啦，我见到咧，即系寻晚咧，都寻日多咗啲唔同嘅资料出咗嚟啦。其实成个嘅事故已知嘅消息入边咧，而家系咪可以都分析到个事故发生嘅原因咧？ 事故发生嘅原因咧，而家都系言之过早嘅，因为始终都要经过一个正式嘅调查啦，而呢个调查亦都系范围好广泛嘅。所以都需要數以月計，通常一年後才會有報告出嘅。 這個就要長一點了，不過就看到 NHK 日本放送協會就引述海上保安廳內部人士的報導，都說到機長在逃生的時候說過說、已經拿到個飛行許可，但是呢昨天黑盒那裡、出到來的一些錄音的片段呢、就是、好像是、就是、要求這架定翼機只去到某個暫停的位置的，會不會可能有機會是這個原因佢唔知點解滑咗上去個跑道嗰度，故知咧就形成咗今次呢個意外咧。 所以嗱，即係會唔會啲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人為因素啦、但係其他各方面同呢、這個塔台或者係其他喺設備方面嘅嘅問題，其實就係所以要做一個詳細嘅正式嘅調查咯。咁、因為兩架飛機嗰個黑盒。應該咧係其中一個主要嘅線索來源啦，再加上塔台入邊亦都有錄音嘅。咁即使係有時係大家聽到同一樣嘢，睇到同一樣嘢，但係個理解會有唔同嘅。咁呢個就係個人為因素咯。咁點解會有人為因素咧？咁亦都可能係有其他嘅原因啦，譬如係視野壓力啊，或者其他嘅discretion 啊呢啲嘅原因。所以而家係要總合翻所有嘅資料證據先至可以有一個詳細嘅分析而咧可以作出一個調查結果揾出個原因，可以防止以後再有同樣事件發生嘅。 你可唔可以總結一下咧？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分析個事故原因，其實通常有啲乜嘢嘅方面係會去睇嘅咧？咁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單睇呢一次嘅意外嚟講咧，我諗最主要就睇翻喺兩架飛機嗰兩個嘅合啦，塔台方面嘅所有嘅記錄啦，同埋即係會唔會係飛機上邊有呢、這個系統嘅設備嘅失靈啦嚇，同埋個控制塔佢嗰個嘅地面雷達或者係如果有啦嚇、就當時係記錄到啲咩嘢咯嚇。 咁呢單事故入面咧，你覺得仲有乜嘢即係可能係比較着重應該去關注一下噶？ 咁當然啦，即係睇翻整個呢、這個佢哋喺譬如係喺機場方面嗰、那個基本嗰、那個程序嘅運作， 同呢個塔台同飛機之間個溝通其實咧都有基本嘅即係世界通用嘅標準嘅。咁喺呢方面有冇可以再強化，或者係有冇地方係有甩漏咧？咁其實呢個都係可以睇到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喺即係過去呢十幾年咧我哋所謂叫 runway incursion 咧，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安全嘅重點嚟嘅。咁因為好多事故都係因為咁樣發生嘅。咁當然啦，今次係比較係真係大比較係嚴重同埋罕見嘅。 今次咧，我見到好多人咧，就將嗰個嘅焦點就擺落去咧嗰個嘅疏散嗰度。頭先我都講啦，有啲人話形容係即係教科書級嘅一個嘅疏散嚟嘅，亦都有啲即係專家啦，外國專家就話今次咧係所有人能夠疏散，係冇人受冇人咧即係死亡嘅話咧，係一個奇蹟嚟嘅喎。你又點睇呢一方面嗰個處理咧？佢哋 嗱當然啦，如果根據嗰個飛行標準。所有而家我哋搭得到嘅民航機咧，基本上都係話係通過咗嗰個所謂叫90秒嘅緊急逃生測試嘅。咁因為所有啲飛機喺未曾量產之前，佢個設計係咪達標咧？咁我哋要有好多嘅不同嘅飛行測試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叫90秒嘅疏散嘅測試。咁佢就係話喺一架即係喺一個特定嘅環境咁就係、是。全部黑暗，咁就全機係滿曬人，咁係要喺90秒之內，只係用一半嘅逃生出口去到即係將全部嘅乘客撤離嘅。咁當然啦，呢個係測試，喺實際上未必真係可以90秒內全部嘅乘客可以疏散嘅。但係咧，如果通過到呢個測試嘅話咧，某種程度上就代表咗呢架飛機個設計喺個逃生出口個位置數目咧。都係可以應付到呢個正常嘅情況嘅，咁喺實際情況可能會多90秒，但係因為佢基本上已經有咗呢、這個呢個標準嘅話咧，咁好大機會就話喺架飛機失事之後，喺佢所謂叫 flash over， 即係架飛機成架起火之前咧，係可以有足夠時間俾人撤離嘅。咁如果睇翻今次嚟講咧，就係話飛機設計本身啦。呢、這個佢只用咗三條嘅滑梯，即是話係少過一半嘅、因為全機有八條滑梯嘅，咁佢只用咗三條滑梯，咁能夠喺架飛機係整個機體起火之前咧，全部係好有秩序，好少受傷，可以咁樣撤退離開機艙咧，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真係係飛機設計加埋人員嘅訓練。再加埋乘客個合作，即係整體發揮出嚟嘅效果嚟嘅。 係咪其實無論飛機大細都係90秒一個逃生測試㗎？ 如果係需要呢、這個90秒標準嘅話咧。全部都是九十秒噶。 都想幫下咧，即係香港嘅乘客問一下。其實頭先你都講啦，即係話好多樣嘅配合咧，先至能夠做到今次呢個疏散。香港有冇啲類似嘅演習啦？又或者有冇一啲嘅tips 啊，可以俾下嚟緊可能會去旅行嘅市民咧？ 咁其實每一次我哋搭飛機咧，呢、這個都係法例規定嘅，一定要喺起飛之前咧有一個叫安全示範嘅。咁亦都係每一個乘客咧都有一個安全示範卡噶嘛，即係安全嘅卡喺咁幾個位噶嘛。咁所以咧喺安全示範嗰時候真係要留意究竟空姐話俾你聽嗰個逃生嘅位置逃生門喺邊度。咁當你發生啲咁嘅事故嘅時候咧，你可以即時反應咯。咁當然啦，發生事嘅時候咧，最重要係保持鎮定啦，因為大家喺度叫喺度嘈咧，都聽唔到空姐係叫你個指示係點樣。好似今次嚟講咧，佢點解話係八隻逃生門，係只用咗三隻咧？就係、是、我好相信咧，就係、是、當時嘅機緣咧係有評估個出邊嘅環境嘅。佢可能睇到就話出邊兩個 engine 左右翼都有啲火光。咁所以喺個第二、第三門咧，佢四隻門都冇用到嘅。咁而喺後面最後嗰隻右手門咧，佢都冇用到嘅，因為好明顯喺右手面係有個 engine 好似都未熄，同埋仲有啲火光嘅。咁所以佢只係用咗三隻嘅逃生滑梯，咁就可以將全部人即係喺飛機未着火之前咧，就已經即係全部撤離咧。所以呢個其實就真係係 最緊要保持冷靜啦。多謝曬詹永年啊！